黎巴嫩曾经是中东少数长期由基督徒主导的国家，但是今日穆斯林就成为了这里的大多数，令这个国家面临着新的威胁。 在黎巴嫩，不同的宗教组织和族裔从来都未试过和谐共处的。 在伊朗的资助下，什叶派真主党大大影响了黎巴嫩的政治结构。 反对真主党的人会说是他们搞乱整个地区的，相反支持真主党的人就说因为真主党的军事力量才可以抵挡以色列，还说他们是黎巴嫩的资产。 在叙利亚的战争，真主党的民兵拥护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的独裁政府，他们重返黎巴嫩之后势力比以前更强大。 他们捍卫的是巴沙尔阿萨德的统治模式，亦即是独裁统治。 真主党对黎巴嫩政治发展的影响力究竟有几大呢？